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66集。 宗普在铁椅子上坐下，然后把毛领皮夹克脱下来挂在椅子背上，环顾着店内。 都年底了还照样开店啊，连除夕都开。 是的。 一听有燕这么回答，松浦微微耸了耸肩笑了。 真是遗传。那小子的爸爸也一样，主张大年夜开店开到晚上。说什么年底正是低价买进压箱宝的好机会。 这还是有燕头一次从同源以外的人口中听到他父亲的事儿。 同源的父亲去世时的事您知道吗？ 有燕这么一问，松浦咕噜噜地转动着眼珠看着他。 亮没跟你讲？ 没说详情，只提了一下，好像是被陆煞刺死的。 这是有燕好几年前听说的。 我爸是在路上被刺死的。 对于父亲，同源说过的只有这么多。这句话激起了有燕强烈的好奇，但不敢多问。同源身上有一种不许别人碰触这个话题的气场。 不知是不是陆煞，因为一直没有捉到凶手。 原来如此。 他是在附近的废弃大楼里被杀的，胸口被刺了一下。 松浦在说话的时候嘴角都扭曲了。 钱被抢走了，所以警察以为是强盗干的。他那天身上偏偏带了一大笔钱，警察还怀疑凶手是不是认识他的人。 不知道有什么好笑，松浦说到一半便斜斜地笑了起来。有燕看出了他笑容背后的含义。 松浦先生也被怀疑了？ 是啊。 说着松浦没出声，笑得更厉害了。一脸恶人像的人再怎么笑也只是令人恶心。松浦脸上带着这样的笑容继续说道。 亮的妈妈那时才30几岁，还算有点魅力。店里又有男店员，警察很难不乱想。 有燕吃了一惊，视线再度回到眼前这个人的脸上。 他们怀疑这人和同源母亲的关系。事情到底是怎样？ 什么怎样？我可没杀人。 啊，不是，您和同源的妈妈之间。 哦。 松浦开口了，似乎有点犹豫地摸了摸下巴，然后才回答道。 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任何关系。 是吗？ 你不相信？ 哪里的话。 有燕决定不再追问此事，但他心中得出了一个结论，松浦与同源的母亲之间恐怕的确有某种关系。至于和同源父亲的命案有没有什么关联，就不得而知了。 警方也调查了您的不在场证明？ 当然，警察很麻烦，随便一点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还不相信。不过他父亲被杀的时候正好有人往店里打电话找我，那是无法事先安排的电话，警察才总算放过我。 啊，简直就像推理小说。同源那时怎么样？ 亮啊，那小子是被害人的儿子，社会都很同情他。命案发生的时候，我们说他跟我和他妈妈在一起。 你们说？什么意思？ 这种说法引起了有燕的注意。 没什么。 松浦露出泛黄的牙齿。 我问你，亮是怎么跟你说我的？只说我是以前他们家雇佣的人吗？ 怎么说， 他说您是他的恩人，说是您养活了他和他妈妈。 是吗？恩人？ 宗普耸了耸肩。 很好，我的确算是他的恩人，所以他在我面前抬不起头来。 有燕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，他正想开口询问。 你们在说书啊？ 同源亮丝的声音传了过来。 啊，你回来了。 听那些800年前的事儿很无聊吧？ 亮丝说着拿下围巾。 不会，以前都不知道，实在很惊讶。 我跟他讲那天的不在场证明，你还记得那个姓替元的刑警吗？哎，那家伙真够难缠的，他到底来对我、你和你妈妈确认过多少次不在场证明啊？同样的话要我们讲100遍，哎，烦得要死。 同源坐在置于垫脚仪内的电热风扇前暖手，他维持这个姿势，把脸转向了松浦。 今天来有什么事儿？ 啊、哦，没什么，只是想在过年前来看看你。 啊、哦，那我送您出去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 啊，这样啊。 嗯，马里奥的事。 啊，那可不行，你可得好好干。还顺利吧？ 啊，跟计划一样。 嗯，那就好。 松浦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同源也站起来，再次围上了围巾。松浦也起身。 刚才那些，下次再继续聊吧。 两个人离开之后不久，红慧回来了，说在下面看到了同源和松浦。同源一直站在路边，直到松浦搭的出租车走开。 同源为什么会尊敬那种人啊？虽然以前受过他的照顾，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他爸爸去世以后继续在他家工作而已。 红慧大摇其头，似乎百思不得其解。有燕也有同感，听了刚才的话，他更加迷惘。如果松浦和同源的母亲关系不单纯，同源那么精明，不可能没有发现。既然发现了，实在很难相信他会用现在的这种态度对待松浦。 难道松浦与同源的母亲之间是清白的？ 刚确信的事情，有燕却已经开始没有把握了。 嗯，同源真慢啊。 坐在办公桌前的红慧抬起头来说道。 在做些什么？ 就是。 就算是目送松浦搭上出租车，也早该回来了。有燕有点担心，便来到外面，正准备下楼，却停下了脚步。他看见同源就站在一层二层之间的楼梯间，人在二楼的有燕正好俯视着同源的背影。楼梯间有一个窗户，可以眺望外面。快6点了，马路上的车灯像扫描一般一一从他身上闪过。有燕不敢出声相换，从同源凝视外面的背影中，他感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氛。和那个时候一样，有燕想，就是同源和松浦重逢的时候。有燕蹑手蹑脚地回到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打开门，溜进了室内。他们的电脑店一直营业到了1985年12月31日的晚上6点。大扫除之后，有燕、同源和红慧举杯稍事庆祝。红慧问起明年的抱负，有燕回答道， 做出不输给家庭游戏机的游戏程序。 同源则回答， 在白天走路。 嘿，你的回答和小学生一样。同源，你的生活这么不规律吗？ 我的人生就像在白夜里走路。 白夜？ 没什么。 同源喝了一口喜力， 然后又看了看有燕，又看了看红慧。 对了，你们不结婚吗？ 结婚。 正喝啤酒的有燕差点被呛到，他没有想到同源会提这种话题。 还没想那么远。 同源伸手打开办公桌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张 A4 复印纸和一个扁平细长的盒子。有燕没见过这个盒子，这个盒子颇为老旧，边缘都磨损了。同源打开盒子，取出里边的东西，是一把剪刀，刀刃部分长达10多厘米，前端相当的锐利，刀身闪耀着银色的光芒，流露出古典的风格。 这剪刀看起来真高级。 红慧直率地说出了感受。 以前拿到我家当的，好像是德国造的。 同源拿起剪刀，让刀刃开合了2-3次，发出清脆利落的刷刷声。他左手拿纸，用剪刀裁剪起来，细腻流畅地移动着那张纸。有燕直盯着同源的手，左右手的配合堪称绝妙。过了一会儿，同源剪完了，他把纸递给了红慧。红慧看着剪好的纸，眼睛睁得很圆。 哇，真厉害。 这张纸已经变成了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手牵手的图案，男孩还戴着帽子，女孩的头上则系着大大的蝴蝶结，非常的精致。 真了不起，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这项本领。 就当是预祝你们结婚。 谢谢。 红慧道了谢，小心翼翼地把剪纸放在旁边的玻璃柜上。 我说有业，以后是电脑时代了，这项买卖要赚多少有多少，就看怎么做了。 这家店可是你的呀。 有业一说完，同源立刻摇头。 这家店以后会怎么样，就看你们了。 讲这种话让我压力很大哎。 有燕故意笑着回避问题，因为同源的话里有某种莫名的严肃。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。 同源。 有燕想再次露出笑容，脸颊却僵住了。就在这时电话响了，可能是出自习惯，坐得离电话最远的红慧拿起了听筒。 喂，牛振，你好。 一瞬间，红慧的脸沉了下来，她把听筒递给了同源。 金城先生， 这时候有什么事？ 同源把听筒拿到耳边。 喂，我是同源。 几秒钟之后，同源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拿着听筒就站了起来，另一只手已伸出去拿搭在椅背上的运动夹克。 知道了，我这边会自己处理。盒子和包装，好，麻烦了。 放下听筒之后，同源亮丝对另外两个人说道： 我出去一下。 去哪儿？ 以后再解释，没时间了。 同源说完，围上了他常用的围巾，走向玄关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